夏神韵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

那见不上个人，哥哥我在这个两山呀，妹子你在哪个？看中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摆摆手，看中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摆摆手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想亲亲那块想得有只是冷冷的那块手，你身上那块大丢哼呀情没砸我心上口，人头前那块想你呀哈哈哈哈笑，人头他那块想你呀情没砸没淡淡掉，人头他那块想你呀情没砸泪淡淡掉。 心事 花轿，还有绿的是个纸裳。 Thank you. 上个名，好满眼想你呀，当不上 一步我跨过乌拉山。 Thank you. 细看，那乖哥那哥我呀这呀嘛这花来。 心